所以到哪里都像快乐被染去，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，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，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，撇清自己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一深就找那颗星星。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潘越云的经典代表作，1989年推出，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。下面我们来听听叶倩文演唱的版本吧，充满动感的节奏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。 身后，你总是轻声地说，黑夜有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不寂寞，想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的流着眼泪，回忆太 一切。 曾疲倦，爱过整天空，所有的路都不孤独，梦随我飞舞， 让太阳跃升起来，与我同在，为生命喝彩，让太阳 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海阔天空》，这首歌曲之前是苏芮的经典老歌《因为你，因为我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游鸿明演唱的《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》，珍妮的粤语歌《冷冷的秋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孙燕姿演唱的《隐形人》。 无论你肯或不肯，我都选择等，线的旅程，要是没有寂寞陪衬，没有途中的灰尘，你怎会向往家门？你越是想要诚恳，其实越残忍，伪装不了你对我的眼神，你不是我提醒永恒，不是我理性。 只想为彼此留一些余地，故意不听我的心，痛彻挣扎虚弱的声音，屏住了呼吸，让泪慢慢散去，最后的记忆还带着一点笑意。被你烧成灰，日日夜夜像无边寂寞里飞，天涯海角人往哪里靠，只能慢慢的慢慢的逃，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，灰色的雪飘散成昏暗的天，每分每秒怎么忘得掉我的心冷。 冷冷的啊。虚弱的声音，屏住了呼吸，让泪慢慢散去，最后的记忆还带着一点笑意。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，日日夜夜像无边寂寞里飞，天涯海角人往哪里靠，只能慢慢的慢慢的到，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，灰色的雪飘散成昏暗的天，每分每秒怎么忘得掉，我的心冷冷的冷冷的啊。人往哪里靠，只能慢慢的慢慢的逃，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，灰色的雪飘散成昏暗的天，每分每秒怎么忘得掉，我的心冷冷的冷冷的啊。

是成真，滋味用心间。若不是少年轻狂，不能原谅，怎知道爱和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 刘德华的经典歌曲《一生一次》，这首歌收录于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 在熟悉的路口，仿佛一切都已经看透。也许太多温柔只会让我更难受，不知如何让你接受。自由跟着心里的节奏，迈开一切再从头，让我一生一次一个人走，面对自己的伤口。人生如酒，千般滋味，今夜让我喝个够。自由跟着心里的节奏，迈开一切再从头，让我一生一次一个人走，面对自己的伤口。人生如果就千般滋味，今夜让我喝个够。

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，吹吹风。 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千年阙歌继续请您分享的是张浩哲的经典老歌《不是我不小心》。这首歌收录于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，唱出了感情世界里的迷茫和犹疑。 从来不敢仔细看你，只怕就此迷失

许茹芸，如果云知道。陈明真，变心的翅膀。 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。 千百惠，走过咖啡屋。 发现你咖啡飘满小屋。 郑智化，水手。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。 周华健，让我欢喜让我忧。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。 叶倩文，真心真意过一生。 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 高林生，牵挂你的人是我。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。 潘美辰，我想有个家。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。 萧亚轩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。 梁宗伟、张碧晨带来的凉凉。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 行。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经典老歌《出塞曲》，这首歌由席慕容作词，蔡琴演唱，充满了沧桑的味道。仔细聆听，里面有一种时光流逝的声音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。 请为我唱一首《出塞曲》，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，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，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。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，如果你不爱听，那是因为歌中常在唱，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，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，想着黄河岸那映山旁，英雄骑马 再度来袭，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，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。著名导演吉尔伯特·德洛佛倾情打造，